同仁堂牌抓胃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来关注路况，受到降雨影响，目前路面湿滑，提醒大家保持车距。京开高速天宫院桥的进京方向车多，东二环南段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建国门外大街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这个暴雨的天气还在持续当中，东边已经慢慢的停下来了，但是好像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私信，都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积水，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1米。对，就是可能公交车都没有办法过去的。如果遇到这样的地段啊，如果我们的交警同志已经开始在维持这样的秩序的时候，大家在路上不要着急，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跟 boss 请好假。对，就是这个游泳家呀之类的吧，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今天呢，在我们的乐享生活的直播时段，要请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延续我们上周三的关于旗袍的这样一个主题，欢迎海棠暴雨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也是游过来的。 而且还有很多同伴，是不是一起？ 对，是 来互相鼓励， 对，扶持一下。 我就是独自一人游过来的，就没有伙伴。 小黄鸭是吗？ 对。哎，好奇怪，今天也是很有意思。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为了我也是怕淋雨，所以虽然说我这个外套不是雨衣的材质，但是我就觉得稍稍的把里面的衣服还可以遮一下，所以呢，我就穿了一个大概在膝盖上面一点点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外套，有点像风衣那种，但是麻质的。有一个同事看到我就说：“哎，你是不是应该配上一个小黄帽？”我说：“然后呢，假装是樱桃小丸子出街嘛。”所以你看，哎，服饰的这样一个感觉， 就会给人很多这种有趣的想象 啊。就是我们今天说旗袍，当然它是另外一个感受了。但是哎，我就看同事，包括刚才海棠看到我也说你好像一只小黄鸭就游出来，就因为可能我的鞋是黄色，那就像就游出来一样。我说哦，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想说还缺个小黄帽？我说为了满足你们的心情，我看来得去配一个。就是哎，就是服装会带给人 对一些既定的这种一些既定的影像在我们脑海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对应出我们之前的一些有意思的比较深刻的一些趣味的元素吧，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些有这种叫什么生活的有点幽默感的 小回音 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要是小丸子那个感觉，就是小丸子也会在雨天的时候穿一个雨衣， 对， 然后 戴上一个小黄帽， 然后有雨鞋， 对，戴上一个小黄帽，然后他会背一个小书包。 哎呦，我缺少的元素好多呀！今天我们 整体的形象的质感已经出来了。 我应该怎么回应一下这个？来来，大家在微博上面帮助我一下啊！关于樱桃小丸子啊，这个形象气质都特别一致的这个问题。今天呢，海棠也特别细心，因为我们要聊一下关于旗袍的搭配。嗯，上周呢，我们讲到了旗袍的定制啊，包括说大家也提出了疑问，说诶，我的身形特点是这个样子的，我适不适合穿旗袍？我在定制旗袍的时候，我要注意些什么啊？比如说嫌自己不够。啊，脖子不够长，不够修长，哎，那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啊，把这个领口可以挖得低一点， 对， 嗯，低一点啊，哎，这之类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回听我们8月1号的节目，在听听 FM 上面，我们就不赘述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延续上周的话题，说一说这个旗袍。旗袍我们还没有聊到的，刚才海棠也提示我了，说我们有一个材质的问题还没有说到， 对， 还有一个绣花的问题。 对，就是它的这种装饰图案吧， 嗯， 像有印花呀，还有就是像传统的旗袍，我们更多会想到这种刺绣、贴花之类的， 嗯， 然后还有它的这种镶边、牙边、滚条之类的， 嗯， 这种小的一些，算是装饰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配饰。一般想到那个旗袍，我们常常感觉应该就是说它要跟珍珠搭配起来会，最有这种雍容华贵的气质。 哎，这质感好像特别的不同。 对 啊，今天呢，大家想跟我们聊天，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啊，关于刚才那个小丸子怎么回应的事儿啊，赶紧快点快点，我在等你们的回答。 对，我感觉要蛊惑一下江夏上个图， 因为你们是很机智的，我知道我要集成一下你们的智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嗯，我们的互动渠道只有微博一条啊，找到直播帖之后呢，就是今天海棠发的这一条啊，我转发了啊，上面真的有很多，多数是来自于这个。影视的一些素材，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直接， 嗯， 而且它的搭配应该说也是比较的有章法跟比较克制的，起码说对于我们日常的穿着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而不是这种舞台感的强一些的。 嗯，好，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视频搭配旗袍的图片，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啊，有人说我穿旗袍应该很美，嗯，没有，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尝试过，嗯，我在跟海棠预定中，嗯，不对，我也没有想好。今天，哎，今天说完材质和这个，花纹图案， 嗯， 哎，可能我心里我觉得我会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了。因为上一次仅仅只是讲到了一个历史啊，对啊，然后形为什么会特别的适合东方女性， 是， 嗯，今天会更具象了。 对，就会告诉大家一些，因为现代旗袍来说，它肯定要适应一下现代的生活方式。 嗯， 我们如果说很传统的这种旗袍，比如像过去那种大面积的绣花也好，或者是这种很正的这种镶边或嵌条也罢，其实它是有一种怎么说呢？真的是有一种戏服的感觉，在我们日常穿着，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稍微具有这种礼仪性质的场合的时候，其实旗袍的变化性还是有的，然后在它的图案上做一些现代化的处理，就会让人觉得既新潮，然后又很有拥有我们这种国叫什么国学美的感觉。 嗯，哎，这个哦，这个就是有真的是有东把东方美就展现得很淋漓尽致的一种感觉。 嗯 嗯，然后这个无奈何又奈何说这节目应该直播呀。对，就是直播的话呢，光我和海棠我们俩可能不够了。 对呀， 我们可能得找上七八上十个这个模特，是吧， 一个一个的来 啊。对，我们挨个的讲解，那个这体量有点大，我们今天就做不成了啊。还有人说早上醒来下着雨啊，听雨落音，观自在心，啊，说希望我上班的路上不要被打湿。 哎，真好， 我都已经小丸子了，你们觉得呢？稀稀姑姑说，要不然夏夏你自拍一张，说我很喜欢樱桃小丸子。 我也 很 喜欢吗？ 我也很喜欢，但那自拍可能不行了，就是海棠帮我拍到倒是可以的。其实今天没有了，我的搭配很 简单，很简单，真的就是， 而且我缺少的元素太多， 是 除了小帽子、小书包，雨鞋的颜色也不太对，反正总之 可能是我觉得是夏夏平常给人的感觉本身就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的感觉，所以稍稍的有一点点这种装扮上带一点点这种卡通的形象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哇好可爱。 为什么就是把自己弄成小丸子，其实没有特意的啊。好，说到这个材质，有人说了啊，奇奇姑姑说我大棉质，哦，说特别是夏季的着装，纯棉制作旗袍会缺乏立体感吗？在选择颜色上面，海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立体感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完全由材质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这个塑形，也就是上期曾经讲过的我们的收的一些这种捏的一些褶跟这种工艺上的龟拔来体现这个旗袍平面上的立体感。 嗯， 然后所以就是说不管是棉的也好，真丝的也好，它的这个面料本身更多的是呈现的是这件衣服的这个叫什么视觉层次。纯棉给人的感觉应该说会更有一些质朴跟这种小清新的感觉，就如果你选择的这个颜色比较清淡，或者带一点小的花纹，或者是条纹，或者是小的小碎花，它的整个感觉就是可能你在日常的穿着中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日常是可以穿的。刚刚把自己堵住了。至于选色有什么建议，选色还是说要根据自己的肤色吧。常规来说夏天的肤色还是建议说清淡一些，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皮肤可能不够清晰白透，然后也可以选择质地深一点，面料的薄厚度要就是还是有一点这种轻柔感的，这样在夏天不会让人感觉特别重。 棉质的就是说做旗袍肯定是没有问题。 对， 说到材质我们就先说说棉质吧。因为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很多人考虑旗袍做棉质的原因是怕皱，因为你如果坐下来对吧，你再站起来 这个很难避免，因为常规来说一般像这种都会含棉，夏天的这种棉麻的成分一般这种面料会比较多，然后这样的衣服就是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比如说有一种就是这种他们可能做过防皱处理的一种天丝。然后 我买过天丝的衬衫，确实不怎么皱。 对，是的，其实大家说天丝并不是它是真丝的，它可能就是也是植物的一种纤维，但是它可能就是更加这种面料的处理上更加薄柔清透的感觉，然后而且不太容易起皱。常规来说棉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质朴的，因为它面料的肌理还有这种轻微的这种就是没有光泽感，有可能某些面料会有一种轻微的绒感。对， 那棉麻啊，我们说到棉就一定会说到麻质。所以如果说在棉里面我们添加了一些麻的成分的话， 就更容易皱了。 对呀，所以就更不适合做旗袍了吗？ 是， 也不是不适合， 也不是不适合。因为不同的旗袍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上穿的看起来是这种光板的状态，本身 有些要皱了才好看。 对，有衣服本身结合我们的身体，它是会产生一定的褶皱的，这是。也不能说不可避免，它也是美的一种存在，就是这种材质带给人的感觉就是会产生轻微的褶皱感，还伴随你身体的这种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摆动的身体而产生的这种肌理感，它是跟你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美。我们不能刻意的强求说它完全不能有褶，我们可以接受它。对，我们 强迫症患者就是 对，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这种材质，但哪怕是真丝的，你就是它可能比那个棉的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但也不至于说它就一点都不起皱。不会，你长时间坐卧，它该起皱的地方还是起皱。 就是这个棉麻，大家也不要有过多的一个心理的负担。 对 啊，它有时候这个 皱的地方呀，或者恰到好处的时候，那个肌理感出来了，反而又是另外一种。 对，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在就是选择面料的时候跟这个就是卖面料的人咨询一下，哎，我说我不希望这个面料特别皱，然后比如说这件衣服如果它不是平稳直的，是斜稳直的，带一点弹力的面料，或者加了一点点其他的这种化学纤维，然后改变了它的这种原来的属性的一些面料，是可以很好的有防皱作用的。 这个有人问了，说这个比较胖的啊，曹富伦说比较胖的身材，你说到的这个香港明星，因为他已经过世了，我们是不是不太好说出来啊？有一点点不，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就是胖到一定程度的。 对， 然后呢，还有人 小沈阳适不适合？不是小沈阳，是岳云鹏。 这为什么小沈阳和岳云鹏之间有什么关系？到底 ？Sorry， 还有人说也说了，说女士的身体线条好才能够穿出与众不同啊旗袍，不然，哎，你们好像是不是对这个旗袍的身形的要求，其实在上一期的时候我们讲过了， 对， 太瘦的女性我们反而是不建议你穿旗袍的。 是的， 因为整个旗袍在你身上晃的话，没有充分的展现它的美感啊，大家还是应该去增一点点的脂肪啊，我们说过就是丰腴一点的， 对，它能体现这种旗袍的这种造型的美，它是需要你有一点点的肉感来产生这种，不管是你走路的这种姿态也好，还是这种形体跟这个衣服的结合也好，是一个很好的呈现。如果太瘦的话，就可能在我们直观来说，上电视可能会好看，因为电视屏幕本身会把人的这种曲线会拉伸一些，但是如果我们日常来穿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更会大部分情况下会觉得更像一个酒店服务员之类的职业的感觉。 就是好像气质没有给拔出来的这种感觉。 我们也不能一一概之，就说人家瘦的人就不能穿，只是说不介意你瘦，不介意你胖，就是你完全可以去尝试这种东西，这种造型的旗袍。 好了，那你就以小岳岳为例吧。 对，你看我们小岳岳每次上台不都穿的那个大马褂是吧？ 那不行啊，那大褂和这旗袍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啊。但是呢，这一位也说了啊，说就是我就是那种身材的，不能穿我就不听了。在上半段还有大概半分钟的时候呢，我要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们下半段再来说说能不能穿的事儿。你就说你是在威胁我吗？就是不能穿我就不听了。不呀，如果我告诉你不能穿，你不是应该想着说我怎么能够穿进去？ 对，能穿吗？ 不听了这三个字并没有威胁到我，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啊，健身的斗志应该是这样。好了，微博上面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提问，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海棠带来的旗袍搭配的图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四，理念，天然生态的汾酒理念。很久以前，有一群人在这里耕种，并用黄土烧制各种陶器。与那些仍然在深山之中游牧的人们相比，这里的时光似乎快了许多。多少年之后，人们无意中在一处叫做杏花村的土地上发现了先人使用过的许多器具，小口尖底瓮以及大口瓮、赠、立、壶、尊、罐与杯等，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陶制容器，而考古学家则命名它们为杏花村文化。我们已经难以说清当时的人们是怎样创造了这些容器，又是怎样把土地上收获的果实包括谷物酿造成一种发酵后生成的饮料，姑且称之为酒。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判断，这些容器可以用来浸泡酒料、蒸熟酿酒所用粮食，用来发酵土地上形成的生命果实。所有的这一切都与土地不可分离，没有土地，人们就不可能收获果实。当然，如果没有土地的话，人们也就不能烧制那些容器。人类

服装的类型，它真的需要女性在拥有了一些阅历， 对， 然后哎，你的身材也随着岁月是不是 有了一定的积淀， 杀猪刀还是饲料哎，会有一些些的脂肪的沉淀 哦，一定要说的这么直白吗？ 岁月的沉淀和脂肪的沉淀，这总之了，就真的是哈，会这个阅历感、年龄感和这个身材的丰满和丰腴，哦，会带给你穿旗袍的很不一样的感觉。 对， 你在十几岁，当然小朋友例外啊，那是很萌的感觉了。 是的， 啊，你从十几到二十几岁，和你再看，你可能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再去穿。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哦，对，才能，我觉得才能够穿出来，是那个穿出来的感觉， 对，是在穿旗袍而不是被旗袍穿 好，就是有人也说到了，就是哎，这个不同的年龄啊，你看恰恰这个是芒果台的这个我们来了是吧， 对， 嗯，这个节目我们放在了第一张图片里面，它就是有不同年龄段的，哎，有二十多岁的， 有，哎，对，四十多岁的， 嗯，也会有哎 六十多岁的， 没有一个女演员愿意把这个刚才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 上。我假设的，假设的 啊，但是没有关系。嗯，包括你看我们在图二里面看到的，也是哎有真实现实生活当中的， 嗯， 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在一些历史的文献当中看到过这样的照片， 嗯， 也会有哎后来。有我们的女演员再去扮 演版的， 哎，这些角色，嗯，哎，刚才你们都在说图几啊？ 图七， 图一、图二有被大家点名啊，说这几张看起来很妖娆妩媚，嗯，对呀，啊。然后第一张图片的这个品牌，我不太清楚啊，可能就是芒果台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合作的一个品牌吧，我没有太关注。嗯，还有千叶，千叶真的发来了他自己。正在等工当中的两套旗袍的图片， 嗯，非常美的， 都是半袖的是吧，这个算是 它这个是连袖旗袍，就是它不是一个上袖的，是直接连在身上的，就是腋窝下会有一点点褶皱压褶的感觉， 嗯， 然后这种旗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跟古典一些，但是很美，非常美， 嗯，好，说这些衣服架子在哪儿找，衣服架子什么意思？ 什么衣服架子？ 嗯，什么意思？你因为我们确实有衣服是放在架子上的，你这个衣服架子的是比喻吗？嗯，还是就是直白的意思呀？嗯，妍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只是想要问模特这个架子， 他说的是人台 啊，那你想要知道说特别适合旗袍的这些人去哪儿找啊？说老太太除外。我觉得老太太恰恰也很适合。 对，是的，老太太可能她是最能够 这种富贵的感觉， 对，她最能体现旗袍的这种，岁月的美感吧。就是旗袍这件衣服，它真的是需要有，就是我跟江夏一直在强调说，有一定的这种成熟的气质跟阅历的人， 嗯， 然后来去驾驭这件衣服，才能把旗袍跟自己的这种状态结合得非常的完美。 说哎，还有这个混血的小姐姐，这些可能妍妍你是没有听到上半段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介绍了，今天的图片呢都不是海棠自己拍的，啊， 嗯， 都不是 后面对后面倒数第二张、第三张，倒数第一张、第二张跟中间那张是 啊，就是没有模特的，就是他自己 没有模特的， 所以你想问到的模特呢，其实。你看第一张第二张就是影视作品啊，第一张是湖南卫视我们来了里边有朱茵啊，有林青霞啊，看不出来了吗，化了妆以后是啊，嗯，还有那个张翰的前女友叫什么来着， 艾德 啊， 蔡少芬，然后古力娜扎， 就是，对，这些都不是我们拍的呀，就是我们从网络上面去找到的一些，为了给大家呈现这个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旗袍的花纹图案的质感，还有就是这个 不同年龄层的人穿旗袍穿出来的 感觉啊，身材，嗯，因为他们其实身材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区别啦，对不对？年龄啊这样子的啊，所以都不是我们找的，只有图五、图八、图九是海棠自己拍摄的。 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回答了，好不好？我们问一些跟真的跟我们今天讲到的材质和搭配相关的问题。千叶的这个图片我们都看到喽，图片评论当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正在赶制当中的旗袍。我们说回到这个身材的问题，刚才说到了一个阅历的问题，身材好了，就是说如果我属于过胖型的，我们还是以小月月为例好了， 小月 就是女生吧，可能已经丰腴到那个程度的话，还能够考虑旗袍吗？ 我觉得旗袍应该是它在其他同类的选择中反而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虽然不能说很胖的人在着装范围里边选择性真的很少，但是就是说如果它不是一个就是哪怕你身材还是比较胖但是还是能够体现出线条来的，旗袍是完全有很强的包容作用的。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就是说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一些电视剧里边能看到一些妈妈级的一些人物，他们本身一定不是说身材有多好说有多么修身，但是他们很多这种像民国剧他们穿这种旗袍的感觉其实还是很美的，哪怕是这种有一定年龄的这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你看她穿旗袍的感觉也是很美的。 我觉得银发配旗袍真的是绝了。 我们要去漂一个吗？ 算了吧，就是岁月会带给我们的， 脸已经配不上她了是吗？ 对对对，那一定是。我觉得银发就是这个面容上面也应该有岁月的积淀， 是的， 才能够配得上那头银发。 是， 所以我们就这个呀就跟旗袍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急不来，是不 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想要装成熟，你说我要不要穿套旗袍，觉得自己已经很有韵味，其实现在回头来看你已经走过那个年龄阶段经历了一些事情，虽然也不算什么大事儿，经历了一些小事儿之后呢，你再回头来看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会有这个年龄阶段你拥有的心态状态还有生活给予你的，你就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美 沉稳的气质。 那就不要急好了， 对 啊， 慢慢 银发配旗袍很美，那就等真的你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穿。恰恰是身材过于丰满的朋友也是可以考虑用旗袍来， 对对，它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饰我们的身形，同时它又有很强的这种包容性或者说叫包裹性，比起我们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衣服来说，我们就是单纯的这种遮蔽的作用反而会让你就是说有一种逃避的一种心态吧。旗袍的美就在于它虽然只有两片布，但是它能包下所有的你想穿的人 啊，各种身材。 对， 虽然说我们在上半段和上一期节目当中都说过，如果说太瘦的朋友，真的，你还是应该再多吃一点，然后再把自己装进旗袍。但是呢，就像海棠说的，不管什么样的身材，旗袍都是一件很神奇的物件儿。 对，是的， 都可以展现你的美。 它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一种，某种。催化剂，然后把这种你的无形中的这种身形的这种神韵，还有你这种神态中的这种优雅的气质，无形中的就蔓延出来了。 好，这个刚才给我们发来了，他正在做旗袍的这位朋友又说到了，他说也说到身材的问题，说感觉如果不是立体剪裁平裁的话，貌似对身材丰腴的妹子不是很友好。平裁，他认为平裁更友好，就更适合身材丰腴的女士穿，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平裁是指什么，但是一般来说，像立体像旗袍来说，基本上都是平面裁剪，立体裁剪也有，其实就是借鉴这种西方的这种概念，然后架在人台上，或者说直接将就是一个高级定制的一个流程，将你的身形用我们会用这种面料或者是棉的一个状态把你的身形给包出来之后，先用面料直接在这个架子上去架构一个这个 造型出来，就是它是很适合你的身形的， 对，完全贴合的， 对，直接是呈现的是你穿着状态下的一种它的造型，这就比你在平面裁剪上好处就在于我们不是说靠数据单纯的去算它，而是直接包裹出一个造型，然后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该捏去除多少量，哪个地方该加放多少量，这样它的这个贴合度跟修身的程度就会更好一些。 嗯， 我会称这个为立体裁剪。 他说的平裁应该就是你说的平面， 对，平面裁剪，对，我觉得他可能理解平面裁剪是不去捏褶，然后只是用龟拔的工艺去做一些处理的一些这种。传统的古典旗袍，对，如果不捏褶的话，它这种凹凸感肯定没有那么的妖娆。但是，立体裁剪的这种方式不局限于说去捏褶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体现在怎么跟这个身体有这种，怎么把这个片儿跟人体结合得更完美。 嗯，我知道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平裁啊，是不是觉得说就整个罩住了嘛？ 对， 这样的话胖美眉就会哎，好像心理负担会小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但是呢有时候啊部分的身材丰腴的女士，她不一定是我们以为的直筒身材， 对， 她有局部，她有可能局部瘦局部胖， 虽然我胖但我也有腰有胯， 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平你完全直筒下来， 那可能 未必展现了它的优点， 那反而是遮蔽了，因为它几乎是包括它最胖的地方，不能凸显它特别瘦的地方， 最瘦的地方。 是的， 好，刚才说就是身形啊，就特别夸张的这一位，因为我看他头像也是一位男士，所以他自己也补充了说。没事儿，反正我夫人不玩微博，说他胖的看不见啊，我经常叫他肉肉，多有爱的一个称呼啊，对不对？ 真的， 就所以你没事儿你捏一下是吧？但是我们给到他的建议就是，就不知道这位啊夫人叫肉肉的朋友啊，你夫人是属于我说的那一类。就是它是有细的地方的，然后它可能其他的地方哎也有很有肉的地方啊，特别有肉的地方。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好一点的建议是什么，就在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材质的选择上，因为不同的材质它的垂坠感不一样，其实修饰的程度也不一样，像棉它可能这种垂感就没有那么好，会有一种这种不能说让你看起来比较胖，至少说它不会把这个线条非常流畅，视觉上不会那么的瘦，但是像真丝或有垂坠感的这种面料，如果我们做了很好的裁剪，同时面料本身是垂顺的，擦在无形中其实就把整个所有鼓起来的地方也是往下垂的，就是有很强的这种修饰作用。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尽量避免吧，就像丝绒这种材质，丝绒的材质它是带了一点点丽绒的特点，不能说它非常显胖啊，只不过因为它的面料的质感就是 视觉扩张， 对，视觉会有一定的这种扩张，当然你如果你选择了黑色，黑色上在这种视觉的这种感受上是显瘦的，也可以去选择，就是材质跟颜色可以相互辅助，作为两个助攻，可以就是说适当的修饰我们的身形。好像大家真的是对身形这个方面就是很在意， 因为有点担心吧，可能 还是，对，就是大家穿衣服都希望穿在身上就是美美的，对，大家都希望是美美的， 穿出来都是模特， 对，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我们可以适当的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地方，而凸显自己完美的地方。这个应该是穿衣的一个基本的执行原则吧。 哎，而且我觉得旗袍真的是在东方女性的这个身材的把握方面啊，还是很适合肉肉的这个身材的，这是一。二呢，就是刚才海棠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回去跟你的夫人讲一讲，好不好？就是这个垂顺一点的 面料 啊，面料， 颜色深一些的面料，对，不要太大的花型，花型可以小一些，甚至不要花型，或者是用线条的这种花型，然后可以适当的修饰我们的身形。 还有人说我，因为我们周五有视频直播嘛，说让我穿旗袍，疯狂点赞赞赞赞赞，是这样啊。你看看千叶自己做的都还在赶工呢，你们让我今天就找海棠定一身，我周五也穿不出来呀，你们容我啊，就给我一段时间思考。今天我跟海棠也在说，我说如果之前我们还是在说一个笼统的概念，那今天呢我们会从面料 啊，从刚才说到的颜色， 对 啊，不要有啊，要有大花还是不要有大花，花型的一些建议，哎，更具象了。我说，这样的话，我选择起来也会更具象，我心里会对自己有一个预期了。所以耐心的等待啊，一定会有一个周五我是穿着旗袍来直播的。 嗯，接下来 至于是哪个周五呢？ 在某一个惊喜的那个周五。 对，所以我就是让你们每一个周五都来看我，这是有点小心机。嗯，齐姑问到了说侄女九岁了，想给她做一件啊，然后呢他说到了很多很细节的一些，我想还是海棠下了节目之后，我再用文字回复他好不好？因为他这个非常的个性，包括肤色，包括性格，都写进来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哎，你要去定制一个旗袍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这么细致的一个描述。在开始的时候呢，呆呆小熊就跟我们针对这个搭配。有写一首诗，我觉得虽然我们讲这个首饰的搭配的时间不太够了，但是呢，海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原则。 其实原则就是简单，然后突出重点。如果我们常规来说，像旗袍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这种极简材质的一个身形的一种衣服吧，所以我们在选择搭配的时候，像珍珠，我们可以只在戴耳钉或者是只戴项链或者是戴手环的方式去这种点缀式的去表现它。还有一种就是胸针，像这个胸针的排放方式，像可以在我们的领口，也可以在我们前胸，或者是这个胸针跟我们的身形的花形的图案有一些呼应的，也可以去做一些点缀，或者是这种链型的也 OK。还有就是那种长条的这种，如果你觉得自己需要拉伸一下这种上半身的视觉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非常长的这种项链，然后带一点古风感觉的，跟它结合起来也会很美。 对，原则就是不要多。 少 啊、 哦，对， 不要又戴耳环，又戴项链，又戴手镯，这有点夸张了。 是的，是的， 啊，可以选单一的一个饰品， 对， 而且呢，也不要有复杂的图案。 这个图案的形式其实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衣服上的颜色去做呼应，也可以是一个突出的一个状态。比如我们是一个黑色的质地，我们可以用金色或银色。或者是五彩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本身是一个花的一个材质，那本身可能就不太建议去做胸针了，可能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你带一串黑色的项链去压一压这个花的气场。 哎，还是这个图案配饰的图案的选择要跟你衣服的图案的， 对，要有呼应跟这种对应。 最后来念一念小熊的总结好不好？哎，总结得非常好啊，说中国服装传统美，女士旗袍属之最，凸显女性大长腿，优雅体态似流水，小小配饰来点缀，玉镯腕上粉中翠，胸针小花装银坠，项链耳环更要配，丝巾手帕辅中围。谢谢，谢谢远在不知道，哦，忘了哈尔滨还是沈阳的小熊啊，谢谢你啊。然后呢，今天小熊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 配饰的状态。 好，还有刚才那位说夫人这个说听完了这期节目，我得换一个夫人的头像上来给你们看看。好，看到了。果然很适合刚才海棠的那个建议啊，垂感的，但是旗袍很适合你的夫人，给他一些建议吧。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非常感谢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跟我们继续聊旗袍的话题。更多的问题我们到微博上面来回复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啦。明天上午十点再见喽。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